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这一集里面呢，就先讲讲英格兰足球联赛和英格兰足总杯的赛后。在周中举行的英格兰足总杯的补赛里面呢，所有强队呢都是大致上可以顺利正路过关的。而我们瞩目那场波呢，就是热刺和这个李斯特城呢，就热刺最后尾就以2-0击败了，应该这样淘汰这个李斯特城出局。咁啊，陣間我會喺英超聯賽入邊咧，就詳細分析埋呢一場波嗰、那個，因為李 Sir 都有啲意見嘅，對於李斯特城嗰度係 冇錯。嗱， 咁啊，先講翻喺今週嘅賽事入邊啦。咁就英超聯賽事入邊就係、星期六日都會有波打嘅。首先頭場就係呢個諾域治喺8:45咧，就將會對住利物浦嘅。咁啊，然後咧喺11:00咧就新特蘭對班尼茅夫，曼聯將會對住修咸頓，屈福特會對住呢個紐卡素，李斯特城對住史篤城，水晶宮對呢個熱刺，西布朗對阿士東維拉。星期日就係韋斯咸對住曼城喺凌晨1:30噶，然後晚上9:30就愛華頓對史雲斯，跟住就凌晨時分咧就倫敦打比大戰，就阿仙奴對車路士。咁啊，喺呢幾日咧天寒地凍嘅情況之下咧，我諗最好就安坐家中，慢慢去睇波啦。基本上係嗱，咁啊就先講翻一樣嘢啦，就係喺呢一個足總杯度銜接翻啦。喺今週賽事入邊咧，亦都有一場戲碼咧，剛剛我都覺得幾有睇頭嘅，就係、是、李斯特城主場將會對住史篤城。 冇錯。 喺首循環入邊咧，呢兩隊波咧打成2-2平手嘅。嗱，咁喺史篤城入邊，一來佢而家仲係喺聯賽榜嘅前列位置係爭逐緊啦，而史篤城咧近呢幾場波真係喺呢個月份顯示係好有機會係攞呢個最佳教練嘅，因為佢帶住波成績好好好好，佢對住強隊都唔蝕底俾你。咁啊，李 Sir 點樣評呢場波啊？雙城記喎、 雙城記就我而家會發覺呢一場波咧，就話最近嚟講咧，就呢個李斯特城咧就有少少回落。咁但係又似乎個回落係 有跡可尋㗎， 係一啲刻意造成出嚟嘅。因為佢好似而家最啱啱周中打嗰場足總杯咧，輸咗。我睇翻個陣容啊，個安排嗰啲嘢咧，我又有啲覺得就話雲利亞你係唔想要啦呢、這個。因為而家似乎佢嗰、那個爭標嘅決心大過 好顯而易見嘅啦，基本上 係。即係路人皆見噶啦。啊，佢擺明佢情願俾佢哋休息，因為。好似阿詹美華特啊，佢哋阿麥斯啊嗰啲都喺一個少少嘅回落嘅狀態嘅時候，佢俾佢哋靜一靜嘅時候，可能等佢冷靜翻，又上翻去， 係 啊，咁好明顯佢係專心去打個聯賽啊，佢希望攞個聯賽冠軍個， 希望攞到好一個好嘅， 就算攞唔到，佢起碼喺前列嘅，佢可以有機會打歐聯咧，嗰個球隊嘅升價10倍啊！全部啊，就算那個經濟都會俾佢影響到。 係啊，因為點解咧？都係一樣嘢，係一個累積分儲落嚟嘅。 係 你講，我相信雲尼亞，你知道自己有幾多機會攞到英超聯嘅聯賽冠軍嘅？佢想一樣嘢就不停向前。去到係最後一場波嗰陣，而李斯特城嘅成績係能夠可以攞到一個歐洲賽嘅職位。 係啦，冇錯。而家佢會覺得打個足總杯。贏了這場還要繼續有幾場波繼續打下去，去到原來都拿不到，有可能就顧此失彼，兩人都沒賣了。所以他現在 我感覺他有個決心，就是我放棄那邊，我專心打個聯賽，個長途賽那裡拿些成績最佳，拿不到冠軍不要緊，我一定要拿到個歐聯的職位， 歐聯的職位才最 重要，即 如果他現在安於這個現狀的話，分分鐘到季尾就重蹈以往熱刺的覆轍，就係話， 冇錯， 想要第四就變咗第五、第六。 你睇佢，如果佢譬如啊，啱啱對呢個熱刺場波，佢輸咗2-0先會，佢喺尾段先會出翻詹美華迪加嗰啲出嚟。其實佢出嚟佢唔係搏贏翻追翻嘅，我感覺到就係佢係想佢都有個比賽嘅狀態 keep 住嘅啫。 冇錯。 咁呢個好明顯佢個目標不同了，現在就 是了。 嗱，咁除咗雙城記之外咧，咁利物浦亦都係順利過關啦。基本上佢今次咧就作客諾域治。咁依人就覺得喂，利物浦應該有少少復甦啦。嗱，其實我哋喺上兩集已經講過噶啦，李常已經話，利物浦喺今個月入邊係非常之忙嘅。喺高普嚟講係唔知點樣排陣嗱，我過到初一咧過十五都難過，過完十五再過落去都唔知點。 因為獲新鮮獲學金。 係啊，有好多嘅補賽係等緊利物浦踢嘅，基本上係。 所以佢而家好話唔好聽，即係顧得頭嚟就顧唔到計。 係啊，因為佢周中仲有。 唔知佢搞聯賽好啊，定搞個足總杯好？ 係。 啊，咁因為幾乎喺上一場都滑鐵盧㗎啦，俾一隊咁嘅咁低級嘅隊伍逼和咗。 係。 啊，就係因為佢諗住，唉，好簡單啫呢隊伍。其實佢諗唔到，喺英超嗰、那個。比賽是咁特別嘅足總杯， 係啊， 原好低組別嘅都有機會分分鐘懟落嚟。 首先一樣嘢，佢對住諾域治唔係真係贏緊，同埋第二，佢對住下個禮拜週中嗰場聯賽杯嘅決賽，雖然自己 hit 緊一個入球，但係都唔係好穩陣緊啊嘛，對住史篤城基本上。所以對佢排陣嚟講，李 Sir， 我諗如果換著係你點算啊？邊場邊場先叫最重要先？其實 佢，我覺得你對諾域治就係你都係要強陣去打㗎啦。 係。 即係換句話，如果係有機會贏咗，就盡量即刻收翻啲點去休息咯。 佢傷兵都唔少㗎，其實利物浦。 因為如果唔 係 佢冇時間俾佢哋唞㗎。啊，即係希望就話，咦，贏得兩球可以收一收佢，啊，回翻啲人去打。俾啲後生仔出嚟打，唔好話諗住揾邊啲有經驗嘅，唔需要一定要俾後生仔出嚟打，仲可能會好嘅。 佢上一場波贏咗呢個3-0晉級嘅嗰場波，都放咗好多年青球員落去嘅，基本上係。 即係其實有時啲年青球員你唔係一定唔好㗎，即係佢有質素嘅，佢就會出嚟去搏命。不過你作為領隊教練咧，你嘥多啲心機去講多幾句啊，俾翻啲指令佢啊，清晰啲咁啊，同埋講俾嗰啲配搭嘅球員聽，你哋點樣去協助佢哋嗰啲？即係如果唔係你成日靠踢嗰十零個，好容易就散曬啦。 係啦，嗱咁跟住阿榮咧講完呢幾場波之後咧，有幾場護級大戰咧都要 呢幾場護級大戰，我覺得係好值得睇 嘅。好值得睇㗎，因為點解咧？嗱，而家每一場波咧都近乎係睇下幾時掹喉 嘅。好似西布朗對 對阿士東維拉啊， 新達蘭對呢、這個 班尼馬夫啊， 你睇睇個過往記錄咧， 係 最近嚟講嗰個新達蘭咧，佢個比賽佢贏，特別喺個聯賽度。對住嗰啲同級對手冇失手嘅， 冇錯。 啊，所以當初你響阿大傻執教嘅時候，你都曾經講過，喂，呢位老友佢有方法嘅，即係佢而家佢知道就好簡單。大傻一定響啲同級或者高士機少少嗰啲啊，佢就不容有失。前面嗰啲排頭位嗰啲輸俾佢唔介意。 係。 啊，佢嚼低曬啲渣咧，佢就已經用了日本高藥脫苦海㗎啦， 冇錯。嗱，因為而家你目前聯賽榜嘅形勢咁樣去睇啦，就係、是、新特蘭對住班尼茅夫，新特蘭咧就係18分，班尼茅夫咧就24分。嗱，如果呢一場波咧，班尼茅夫有咩差池嘅話咧，係會俾新特蘭拉咗佢落嚟不得止嘅。仲有一樣嘢，車路士亦都係今週入邊有場不倫敦嘅打比，如果佢真係輸咗俾阿仙奴嘅話咧，咁熱刺仲未逃離呢個降班漩渦㗎，喺數字上係，所以呢個榜尾形勢咧係學阿李 Sir 話齋，大家都唔好錯過，因為點解咧？西布朗雖然喺首循環贏過阿士東維拉，但係西布朗係跌緊，阿士東維拉反而呢三場未輸波， 啱啱進球波係喺 呢三場都冇輸， 係 啦， 唔錯嘅， 即係有少少回翻反照。 太遲 了，太遲了， 稍微遲了一點。另外一場紐加瑞對屈福特都值得欣賞的， 是啊，這場球都是互有攻守的，基本上 雖然屈福特和紐加瑞有些距離，但你看回最近那幾場比賽，紐加瑞是打得不曳，球隊的組織全部有的，即是有時贏不到就是一些幸運，而且他都是始終那個射手還是差一點點。 還有一隊球呢就很有好有睇頭嘅一場波，就喺星期日就韋斯咸對住曼城， 喺凌晨一點半嘅。點解有睇頭呢？喺首循環嚟講咧，就巨人殺手嚟嘅，劫富濟貧。咁呢場波嗱，翻返去主場，李 Sir， 你認為有冇偷雞嘅可能啊？維斯克 度，我諗啊，阿根廷佬都係一個老奸巨嚟嘅， 係 佢真係會知道嘅。佢不甘第輸完再輸嘅，大佬，仲有而家佢。即係個雖然落後咗少少，但係佢都係有爭標㗎嘛。佢唔希望再輸多場，就即係等於打咗佢落去十八層地獄。 冇錯。 咁所以佢亦都係唔會啊。咁亦都喺最近嚟講，曼聯嗰個狀態唔錯嘅。 嗯。 曼聯狀態唔錯，而家好清晰嘅就係話阿古魯已經復甦咗啦。 係。 啊，即係如果佢繼續係踢落去嘅話咧，即係李偉斯咸就變咗就個機會冇咁大啦。 冇錯，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個分或者錦標咧，阿古魯係個關鍵位。 係啊，點解佢失 地太多嘅原因就係因為阿古魯當初係受傷啊，或者狀態低迷啊，令到隊波會好差。但係有一場波咧，亦都係就係阿芬成日談論 嘅球隊愛華頓 對小雲斯。嗱，愛華頓咧就俾人感覺咧就中門大開，佢入球火力就非常之強勁啊。因為而家咧盧卡古嘅入球數字已經追貼咗詹美華特噶啦，係同時間佔據呢個神射榜榜首。咁史雲斯咧就好彩喺禮拜二嗰場波能夠擊敗到對手啦，令到佢暫時跳升一級，可以去到第17位。其實佢同紐卡素嘅分爭一分咁少啫。 係啊， 其實史雲斯咧情況非常之危險嘅。嗱喺呢場波入邊，點解會有睇頭咧？李 Sir， 一隊波就需要分互級，另外一隊波咧就和得太多啦。 冇錯， 好耐未試過攞三分啦。 佢跌到即係唔好講話佢後月啦。即係而家咁嘅位置，即係相對之下好唔稱實。即係佢入球咁多，點解會咁？就係因為佢失球亦都多，啊，令到佢贏波少和波多。啊，咁而家你如果佢繼續係咁嘅打法，一路顧得前顧後嘅咧，你都難保唔會俾小人師偷到雞。 係， 因為最近呢一兩場波，小人師亦都唔係曳啊，換即係個新教練嚟咗，係做得唔錯嘅。 冇錯。嗱，咁啊剩翻一樣嘢就係喺曼聯對修咸頓啦。咁啊往時咧就曼聯咧就近呢幾季咧都係俾修咸頓恰住嘅，係上一個循環入邊咧就佢能夠可以擊敗到殺咗佢啫。咁但係喺今週賽事咧，佢對住修咸頓咧都唔係易近嘅。其實 呢個即係都好難估計啊，因為第一有往績可尋，修咸頓會贏。 係。 咁但係你上一場雖則話贏咗佢呢個沙林頓啫，咁你唔係話咩大勝啊之類嗰啲嘢啊嘛。咁你要贏嘅時候咧，就要好睇翻嗰個比賽個陣容。 係 啊，因為你知道我哋啊戰術大師真係層出不窮，你估佢唔到，佢估佢唔到嘅。 係。 咁你可能排咗個陣出嚟咧， 就。 佢會踩屎都唔頂，但係亦都可能排到個陣出嚟咧，佢會贏佢嘅。 因為我覺得我對佢不滿就係話咧，係亂點鴛鴦到嗱，我唔再講前面啦，講到口都臭。我係講後防，因為佢每一次，譬如話佢將達美安，究竟當初買佢翻嚟係打遊閘，然後阿里樹楊格就會喺左邊度跌馬式上啊嘛。但喺上一場波就調翻轉嘅，達美安咧就右腳啊打咗去左邊，咁啊阿里樹楊格咧就踢咗右閘嘅位置。咁我話俾你聽，唔失波偷笑啦！嗰人 即係其實有一樣嘢就話，艾樹利楊格，你一路之前佢都係擺喺左邊左中場打左翼咁嘅形態，而家唔係話呢一年，係之前曾費爵爺年代都開始有啲咁嘅嘢做嘅。咁失驚無神，你又擺翻去落去打後衞，又而家又轉到去右後衞，由左後衞又轉到右後衞咁。即係你令到嗰個球員一季裡面咧食幾餐嘢，即係不同嘅嘢，咁你都幾難。 除非佢 咁，但係咧，我又欣賞艾樹利楊格，佢一 適應能力， 佢一啲都冇放棄，佢依然咁努力去打。即係有冇贏波幾多？我覺得就唔好理噶啦。但係好多時候俾對手攻到時候唔失波，就係佢嘅努力去解翻圍嘅。咁亦都做咗調咗個右後衞嘅時候咧，佢做咗好多個助攻上去，但係製造入球嘅亦都有嘅。 係啊， 咁呢樣嘢，咁啊， 相對之下，但美安打過去咧，我覺得就都無可厚非嘅。如果暫時嚟講，因為你嗰個左後衞嗰個 傷曬，全部都 傷曬嘅。咁但美安始終一個真係 正宗後衞， 正宗後衞。咁只需要佢即係踢波醒目就得噶啦，唔係一定係要左腳嘅。咁即係都唔會係太大問題嘅。 嗱，咁我想問咧你啊，嗱，我覺得咧就我哋唔係亂插嘅，基本上係嗱，如果將阿里樹楊格擺喺右邊，唯一一個解釋，因為佢右腳球員，你唔同進攻，如果右腳喺電光火石之間咧，如果你能夠順腳咧，解圍時間會快過0.1秒嘅。但係調翻轉啦，個位置感上出現咗問題啦。學你話齋，左同右，因為佢慣咗喺左邊啊嘛。 係。 咁如果你講佢右邊嗰運，佢包翻入中間嗰個位置，嗰個位置咁樣。 其實唔係嘅，佢要包翻入去之類嗰啲嘢，就好在乎佢自己嗰樣 嘅意識。 啊，譬如佢自己做好一樣嘢，佢右腳對個左腳球員封住佢落，唔俾佢落底係最佳嘅， 係 最好嘅。所以你好過佢打右閘嘅時候嘅防守。係啊，咁逼翻佢入去，咁其實你睇下，即係佢自己嗰個。意識去到邊咯？咁其實你睇得到好多過往以打右閘球員都係右腳球員，嚇佢點樣逼入去中間啫嘛？包入去中間嗰啲就係問題，最主要就話你左邊個做得好嘅，中間就唔使咁多移動入去，再去偏咗，你又唔包得咁辛苦 㗎。 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係 啦， 我覺得。 嗱，咁啊，我哋落翻個焦點啦，喺今週賽事嘅北倫敦嘅打比大戰啦，就係阿仙奴對住呢個車路士啦。嗱，呢場波先講講一個關鍵性啊。嗱，邊隊贏波係絕對影響榜首同榜尾嗰個連帶關係嘅。首先第一，如果阿仙奴輸波，而雲尼亞里嗰邊係贏咗，雙城技能就贏咗嘅。將會榜首位置就會係李斯特城坐上去， 冇錯。 因為喺首循環入邊，車路士係贏過阿仙奴，但係假設如果阿仙奴贏咗，佢當然能夠 keep 住榜首嘅位置啦。但係就大鑊啦，車路士仍然都未能夠可以逃離嗰個降班漩渦㗎，因為下邊頭先我所講啦，如果紐卡素攞到分，班尼茅夫逃離唔到險境嘅時候咧。咁啊，變咗所有嘅分全部拉到好近嘅成個。 冇錯，你而家你去到尾三尾四位都係21-22分嘅，其實相對都係三分。 冇錯， 一場波贏就已經係上咗。 嗱，學阿李常話齋，車路士係唔會降班，我相信嘅。但係呢個位置呢、這個境況係非常非常尷尬嘅，令到佢哋球會係。 你好簡單，佢而家25分，就史雲斯贏咗，佢係會變咗26分騎到你啦。咁呢個紐卡素贏咗，佢同樣都係24分，會貼，即係會貼得你好近啊。咁你已經係有個辛苦嘅， 即係自己製造咗危機俾自己， 俾好多好多壓力你自己啦。 係啊， 咁你再跟住一場係有啲差池嘅咧，而對手一路 keep 住順境咧，你就好大鑊噶啦。咁你跟住仲唔淨止紐卡素啊、史雲斯噶嘛？咁你睇下最近嚟講，你新特蘭你都唔難保佢打兩邊去上去，即係最主要一樣嘢，新特蘭就話我唔好預嗰啲前4-5-6啊嗰啲啊，即係1-2-3-4-5-6嗰啲咧，我預咗中下游嗰啲先，咁我喺嗰度攬翻啲分嘅咧，佢就會越打越好個信心㗎啦。 冇錯。嗱，咁啊。但喺呢一場大戰入邊，你認為勝出會唔會車路士能夠食住個勢？都係其實唔好計摩唔摩連奴。根據往績，車路士都係食住阿仙奴。 呢啲其實有好多時都係隔食隔嘅呢波，咁就再加上之前夏薩特又話點樣又傷又病又係，咁似乎而家佢都係已經係即係收生養息嘅，已經可以出得嚟嘅。咁你起碼多咗個棋子去擺啦。咁其實你會即係回顧翻嗰啲波嘅咧，今季嚟講咧，頭段嗰時阿摩瑞響度嘅時候，卡路士唔係咁多打嘅， 係 反為而家阿換咗教練啦，上嚟卡路士打多咗嘅時候咧，贏得即係嗰個比賽嗰個情況係唔同咗啊。 係 啊，咁變咗而家就話嗰個贏波啊，同埋有啲時候唔輸波咧，卡路士原來係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呢個 如果響阿希丁克的調教之後，可能用有機會。 即係奧斯卡嗰邊嗰個位係。 係奧斯卡，唔係卡洛斯，奧斯卡係冇錯，奧斯卡個位。咁所以有時啲嘢就話，你一個教練一轉變嘅時候咧，就可能認到一啲嘢，即係未必。卡洛斯奧斯卡喺嗰度唔係最好嘅，但係佢喺嗰個呢隊波裡面，佢個波可以 用到 係一個好嘅，因為過往之前嚟講咧，奧斯卡都重用嘅時候咧，就係變咗佢好嘅。但係自從阿沙達嚟咗之後，奧斯卡少踢咗好多。 咁啊，另外我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啦，就而家坊間啊傳緊咧，就拍圖咧就巴西呢個前鋒啦，踢過 AC 米蘭嘅，就將會上車啦，有機會。其實已經有迪亞高哥斯達嘅情況之下，就算真係一月份上車，幫唔幫到車路士咧？但係佢踢法上其實好多呢啲類型嘅球員喺度嘅咯喎。 其實好多嘢成日都有啲人話，巴西球員去到呢、這個。英超打咧唔係咁容易適應嘅，咁其實個歷史話俾我哋聽都係嘅，嚇咁大部分你留意一下睇，響英超打得到嘅球員嚟講咧，原來嘅巴西球員嚟講咧，大部分響邊度咧？中後防嘅，好少。 以前嘅斯華啊， 好少 咯嗰啲啊， 好少咯，都踢唔掂要走噶。 其實迪亞高哥斯達都是半個巴西人的，他是同化了的西班牙球員。 他是半個西，他直情是 入籍了西班牙，但是巴西人。 其實會看得到原來巴西人那種踢法 是有些問題的，踢 因為我看到譬如好像你拍圖說速度不是算最快，又不是個衝刺力、個保護被球能，樣樣都不是。 同埋仲有一樣嘢，而家拍圖已經唔係以前嗰個拍圖。 係啊， 即係去咗一個低潮，叫做復甦。你俾佢再，其實佢再遇呢啲咁嘅，再要 對抗性咁強嘅賽事， 係好辛苦嘅。 係，因為我好坦白講啊，雖然話要睇過先知啦，但喺個人觀感上。柏圖嚟到對整個車路士個戰術結構上咧，我唔覺得係好需要呢種球員。 唔係，其實仲有好多嘢就係話，譬如迪亞哥哥斯達佢喺度打， 係 相對之下比起佢喺馬體會打嗰陣時係失色咗好多嘅。 係， 始終都係嗰種踢法咧。係，我喺英超嗰度係有即係比較難立足嘅。 除非你 咁你甚至乎依家一路叫做數翻上去嗰、那個。最好的表現的響啲南美球員的不離得阿古魯同埋呢個迪維斯啊，咁就算蘇亞雷斯都好啦，佢最後都係去到巴塞嗰邊，比去英超嗰度更加光芒。 係， 即係呢個係唔同嘅。 嗯。 啊，咁亦都你睇翻我所講呢幾個南美球員，都係阿根廷嘅多，唔係巴西嘅。 嗯。 啊，所以係有一個難度嘅呢個巴西球員去到就你試過之前好似啊朗拿丁奴嗰啲踢都唔係咁即係咁理想啦啊細哨啊嗰啲咁樣響啊唔係細哨，而家響恒大踢啊 羅賓奴 都唔係咁理想啦， 冇錯 啊。 所以嗱喺呢場波入邊咧就拭目以待啦。咁我又個人認為咧，其實而家希丁克本身咧都係去緊一個調節期啦，但係 佢都係要，其實都係要摸噶， 都要 摸， 其實都係要摸嘅。咁啊變咗一樣嘢咧，就佢自己都我諗需佢都需要一場勝仗嚟衝一衝嘅。希丁克本身，所以呢場波咧都係一場龍爭虎鬥嚟嘅。 係啊， 出現和局嘅機會，我覺得都幾大。 佢有隊優勝嘅就係話佢一隊。即係咁好嘅隊伍，即係基本上佢係有個底喺度嘅。咁你係執翻調校少少嘅啫。咁唔同話即係利物浦嗰個去到咁沉嘅情況。 冇錯。 嗰時候要阿高普去執。啊，咁呢個係差啲嘅。咁你亦都嗱，你相對可能希丁克佢執曼聯啊，又好快脆嘅又係。即係佢有班運員，只不過之前。嗰、那個嘢就亂咁炒餸，啊呢樣用嗰樣啊，咁變咗炒到嚟烏裏單刀咁樣嗌啊嘛，即係強差人意嗰啲成績就 好啊。嗱， 咁啊，節目嚟到呢度，暫時到此為止先。咁啊，陣間進入我哋第二個部分，就有西班牙聯賽同埋呢個意甲，仲有德甲就戰火重燃噶啦。咁啊，喺陣間歐洲足球時段嗰度再同大家見面。暫時再見。 OK， 拜拜。